哭着就笑啦，现在笑着笑着却哭啦，快乐变得那么复杂，原来这就叫长大。 叫长大，那年我们背起了吉他，想做我们想做的人啊，贝贝看不起那笑话，怎么陪着做梦想。红灿烂若灿烂，哪来的人说废话，红灿烂若灿烂，看了车别再说话，开心就应该开花，伤心更不该是 准备好了哦，来来来，让我们听到。 太小声了。 求的不睡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 打造 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日播。 7.4 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歌里唱的都是我心里想的、嘴里说的是否也是真实的，我太过在意的全是假设，放下这时刻一字一句都不能形容我内心选择，过去或以后，只想看着你的我。 演出教室闪烁的城灯，有些故意。今晚各位是两点繁星，特别清晰。 Just you and me. Yeah. 闭上眼睛，跟随你的心。牵着我的手，一起漫步到意外的风景，屏住呼吸，抛开所有的心，因为就放肆和你远行。 你不需要太多行李，有我就可以。 我也许没足够勇气，但因为是你。早晨呼吸急促的那句话，现在的我们和之前不太像，一样又不一样，不想继续装傻，什么都不说，是仅仅是当下，伸手不坐在旁边，心跳加速，不敢看你脸。桥上闪烁的车灯，有些故意。今晚格外闪亮的繁星，特别清晰。闭上眼睛，跟随你的心，牵着我的手，一起漫步到海外的风景，屏住呼吸。 就放肆让你远离。 你不需要太多行李，有我就可以。 我也许没足够勇气，但因为是你，等待的时间过去一分一秒都思念。 哦哦哦，未来有多遥远， 抬头就在眼前，伸手就能碰见。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내몸에가득퍼지게놔둬나마지막에두렵지않아넌뭘주저해목소리는숨가등뒤로칼을좁혀기회는한밤뿐 You know you're not a runner 好歌的 Plus， 不要 Double， 要 Triple。夜空三连拍。 sings my song. Then I could fill the world with all my problems, but shit, that wouldn't solve them. So I'm the hero.

好了，我的小喉咙，我该说完不说拜拜。 It's a bullshit。 这个， 做个好小孩，天真活泼又可爱，嘴巴别太坏，别当商人的太太。 我从何处地方走过路，要我留一条后路，身在的林陪衬。 你很奇怪。 好歌好曲好听到， 就是不想睡。 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阳光很好，风也正好，一片叶子掉落都想到第一个告诉你，就在空中不夜城。你好吗？ 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 别人给他，我会祝福他。